22: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1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可以说是到现在为止不是歌的曲子，来自 Daft Punk 的 Mistake。 是在播放过程当中呢，我不断地问叶谦唱不唱，唱不唱， 就是 不唱了干什么， 他能容忍的这个底线不高， 2分半啊， 对，不高。嗯， 不是，第一首歌你得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节目啊，你这弄得跟电乐似的、啊、 开场曲，开场曲啊，不用唱的，来自 Daft Punk Mistake。 对，刚刚在这首歌当中呢，也把今天晚上的叶谦二娃老妇喜盈盈的一张照片 PO 到了新浪韩丽微博上啊，大家好奇的话呢，可以看看昨天晚上同一位置同一服装的他，今天呢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表情、 表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啊，还是喜相迎。 哎，但是手指的动作啊，微微的那种幅度啊，还是很阴柔的啊。 你注意我， 你自己看看， 你注意我，注意的够细的，每天 我这胳膊腿脚就这么几个部位，你说我看哪儿啊？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哈，今天晚上状态不错啊，心情很好的人叶谦。 是的， 其实我挺羡慕今天心情不错的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今天很冷是吧，给你冻的， 这段时间都很冷啊。这段时间呢，因为是到年底了嘛哈，也许是女人的情绪化呢就比男人哈，可能在这个天冷的时候呢表现得更明显一些。 女人不只是天冷的时候情绪化吧，是吧， 我平常我们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比较容易排遣，这天一冷又出不去了，对吧，就在家里呢，可能有时候就胡思乱想、 还有3天年假的吗？ 不，6天呢。 对，你再给个计划计划。 主要是有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哈。大家呢最近状态如何？希望呢，如果白天不够好的话，我们夜里啊努力的帮你修复一下哈，调整一下。好，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到了1677红，想求红的朋友可以明示我。第一首歌。走马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扑朔，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都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的好慢，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是。 倦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浪漫无处消磨，无聊伴着生活，空荡荡的自我莫名的焦灼，世界孤立我，任它奚落，我只保持我的沉默，明白什么才是好的，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无关的，散了后我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好的，第一首歌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来自陈粒带来的《走马》啊。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呢，也喜提了啊，今天的红人 选出来了， 选出来了，求红求红丽姐啊。 他是一个 Q 字打头的红人 男子啊，他叫一叶知秋 X、啊。 那么可能是姓叶 奇、 然后名字叫千啊，因为是 Q 字打头的。这是跟我同名同姓的人来称呼。 谢谢 Q 一叶知秋 X， 今天晚上呢很早就来求红啊，让这个第一时段的场面应该不会很尴尬了。天气很凉，所以很多朋友呢也会早早入睡，这个呢我们觉得是对的哈。现在呢也能看出来，入场20个人， 对， 就20个人。 喜相逢的这个热度并不是特别的热烈，但是呢。能看出来红人今天呢是非常的热烈的，上来就已经求红成功了。 对，这个也知道男左女右也在他的严冬哈，会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遇到这种相似的状况啊，大家彼此也是了解的。就像餐厅啊旅游景点啊，它都会有一年四季的淡季和旺季， 那 对吧， 不但是晚上啊，看大家都已经歇息在家，然后呢可以休闲的去选择听或不听、来聊或不聊，更别说早上一大早起来，然后晚起会儿，是晚起多少会儿啊？都不是说晚起或早起，是一定会晚起，然后晚起多少会儿，晚起十分钟还是晚起五分钟还是晚起一刻钟啊？然后今天想干的事儿是搁明天还是搁后天？因为一冷嘛，一刮风嘛，大家都在想今天明天能去的今天就先别去了，就是总是有往后拖延的这种感觉，天一冷都是会有这种情况。 幸好冬天也不是很长哈。 是 今天呢反正刚才来上班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一下，北京的最低温度已经到了零下10度了， 零下十度了、开始， 对，只要一零下10度呢，这个寒冷指数啊，就是人的体表感觉呢就一定又一下子重了很多哈。 这很多听友知道我喜欢就是冬季的时候在北京，对，我在北京的一大乐趣就是我肯定那个离不开去什刹海去一游，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开始用图来艾特我，今天说我经过什刹海，谦哥我看见他们开始打桩子了，他们开始就是建冰场了，他们开始就是清扫这个河面了什么的， 恭喜你， 有望马上什么什么，就是在半个月内啊或者是什么一周之内啊，你可以带闺女啊或者带家里人啊去怎么怎么着了。 他们应该是、 特别感谢这些朋友们， 对，准备在附近的逛游啊， 是 求和你偶遇了 啊，那倒不，什刹海太大了，怎么可能呢？ 那 而且人太多了， 一个老父亲带着小姑娘， 一到这个冬天冰天雪地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人都在冰面上，那简直不可能遇见的， 所以就要看缘分了。 是，那只能看缘分。 如果有缘的话，就上天就会有机会哈，派送到你们的那一天里哈。好吧，今天呢也希望哈这个缘分啊、还有多年的情分哈，让我们在这里继续寒夜里听歌啊，说说那些心里的不愉快需要温暖的一些事情、啊、 还有心里更高兴更愉快的事情也可以说出来，来自 Athlete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ky Driver。 I need my fix, need to take the edge off, and it's hard to make a wishMagic isn't there, the magic doesn't care. It's hard to make a wish when love's gone elsewhere. Skydiver 高空跳伞，来自 Athlete， 果然是运动员乐队啊！跳这个高空跳伞这种节目，这种主题都能让他们纳入自己的歌曲的名称内啊！就是 Athlete 运动员乐队来唱的这首歌曲。 哎，如果有高空跳伞的这个机会，你会参与吗？嗯， 我还真不是那种人，我 不敢呢。 我不是不敢，我是就是。不敢冒，就是不敢冒，知道吧？就是 不想在天空中飞翔啊。 对，我没有任何乐趣在那上 蹦极不玩啊。 对，就是没有任何，就是我在想象了一下，他 不能让我今天就是说中午更开怀的跟大家唱音，不能让我在空中更开怀的跟大家。 你是从年轻到现在都这个想法 情绪提高非常热烈那种，就根本不可能让我来到这种地步的话，我就 那你说温碧霞要是邀请你一块儿去做这个热气球或者跳伞，你怎么办？ 我看着她去呗。 但是碧霞姐姐说了，希望和叶谦弟弟共同啊和粉丝完成这个项目，你怎么办？ 你岁数也不小了。 但是，碧霞姐姐， 我虽然是作为弟弟，但是我也44岁， 老弟弟。 你要想一想自己的岁数。 我但这个我觉得，因为他是有教练在旁边保护着你， 没有任何乐趣的东西，我不会去参与。 这有什么没乐趣？ 我这不是，这是因人而异嘛，这是因人而异。 有一年我们出差啊，在国外，然后呢，整个团里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天蝎男啊、一位主播。 对他，因为你认为 我们俩就是嗷嗷要上去。 对你认为非常高兴的事情，我很赞同，我很高兴看着别人因为此举而让自己热血沸腾一下，而让自己的那个细胞整个活跃一下，这个是对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不是他们想要干的， 就是 我包括其中， 不敢挑战自己的这个 感到不是敢不敢谈不上，因为随时可以上，随时可以去，但是没必要。 哎呦喂！然后呢，我想说的是，其实我屡次哈，这个已经鼓足了勇气，然后想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跳成。就我直到今天我也没跳成，那一次是在瑞士，然后上一次在新西兰，我都没有跳成，就都因为不是这个什么，因为 他们你有骨折史吧？ 不是、啊、是因为 头发有骨折史， 你知道在 眉毛有骨折史。 在国外这个跳伞的时候呢，它是需要你把从山下，然后呢他们有一个车专门把你给接到山顶上去，因为很远嘛。结果我们那一次呢，就是因为整个团其他人都不愿意去，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位男主持人，我们俩想做这个事情， 单包车上去 不，然后所以我们就要等啊。结果呢，你知道国外的人他们特别喜欢就是。比如说罢工啊，什么单位出现一些什么事情，然后集体要 啊，你又赶上这个了， 我当然赶上了。然后 那就是冥冥中不能让你去， 人家车就停在那儿不开上去了， 冥冥中不让你去。 哎呀，我当时是少女风啊，我看着那个就已经跳下来的人非常美。其实这个在哪儿都有跳伞，但是就是看景色不同嘛。然后就没有跳成。但我的人生里啊，随着年龄增长，我似乎也开始有点害怕了。 就你比如说。 陪着你姐姐韩美去玩过山车这种事情啊，你要有一种背飞过山车，你知道吧？就他不是坐着的，他是那种把你绑在那上，然后背飞式的那种哈、啊。他就是他比你情绪还高，他非要上去，他高兴极了。 哎，我知道他那次吐的昏天黑地的。 对，然后我其实我就像你说的，就可去可不去。我说我不是不敢，我说我随时陪你，我坐那两圈都行，我陪你去坐就行了，不就是了呗。 去坐过山车。 而且呢，我很理智的，我跟他说，这个是一种什么呢？是重力加速度的问题，你学过吗？他就不屑一顾的，所有的都不在他耳朵里拉，我说什么他都不听了。我说这个重力加速度有的时候会把你脑中的血、脑容量的血甩到从你的脑， 哎呀，人家年轻人 从你的脑 这些的， 从你的脑神经中甩脱到你的其他的，就是你供不上脑。 哎，且开，别说了，我一定要去做。 哎、就是你姐那德行。他就这样，他就说了，我让你去一边去，你要不要上，你要不就别上，你知道吗？然后我很理智啊，我知道，因为做这种东西，你只要肌肉绷紧，让血液不要甩出去，就是一直供脑供给就行了，就不会晕，也不会恶心。他不管那套啊，他高兴着呢，他在上面啊又叫唤又放松啊，要松弛要松，然后哇，整个血从脑袋上甩没了，然后晕过去了。 我想知道你弟弟他的丈夫为什么 晕过去以后晕过去，我弟弟没在那天，我弟弟不屑于玩 这个。怎么老在人家身边？ 我们所有的朋友，要不然我有那期冷笑话呢。 对对对， 所有素材都是你姐的，他那儿高兴极了，他。甩脱了，你知道吗？ 放飞自我了。 哎，然后甩的他，哎呦，整个哎，因为他甩晕了，所以我估计他整个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喉嗓肌啊、括约肌什么，反正整个就没有了。 别说了。 然后整个哗就吐了。 别说了。 在那个整个空中啊，就吐出一个那个妙不可言的呕吐的那个弧线，哇， 这个属于没经验哈，但是他还是勇气可嘉的。 你说我陪他干什么？我幸亏跟他坐的是不是并排，也不是坐他后面，我是坐他前面，但是他后面那些所有的玩客下来就找他没完没了，你知道吗？ 别说了， 那天赔大了。 下面这首歌呢，名字叫做《说散就散》。 嗯，说散就散。 哎呀，这有时候感情真的是哈，猜不到。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像花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12月13号到12月16号举办中国电影市场2019新片推介会，吸引了华夏、博纳、新力、阿里巴巴影业等多家发行公司以及数十部新片，其中就包括刘伟强、尔冬升、古天乐合作的武侠魔幻喜剧片《武林怪兽》，肖央自导自演的现代都市神仙喜剧《天气预报》，飞行执导的《鬼吹灯》系列新作《云南古虫》，葛优、岳云鹏、杜淳主演的喜剧片《断片之险途夺宝》，以及由毕赣自编自导、汤唯、黄觉主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即将于大年初一上映的春节档影片也将参与到这次推介会中来，包括成龙、阮经天主演的古装奇幻喜剧片《神探蒲松龄》，韩寒执导、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以及肖央、吴秀波、汤唯主演的爱情片《情圣二》，王大陆、林允主演的浪漫爱情电影《一吻定情》将抢滩情人节档期。另外，佟大为、马丽、乔杉主演的喜剧电影《手机狂想》，高清修复版的宫崎骏作品《龙猫》，郭涛自导自演的悬疑犯罪电影《欲念游戏》，阿米尔汗主演的《印度暴徒》等众多热门影片也将亮相此次推介会。此外，电影节还特设影院影响力单元，将由全国百座城市票房排名前1000位的影院经理投票，评选出最具影院影响力的华语片、最具影院影响力外语片、影院影响力男演员、影院影响力女演员共4项荣誉，以嘉奖优秀电影作品及电影人为持续推进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做出的巨大贡献。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22点35分0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1号星期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周二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再过一点点时间呢，就要迎来双12了。 是， 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晚上呢，可能一边听节目，一边在自己的购物车里啊，装置了一些，可能是在双11买过，觉得不错啊，还想再追加的货品，或者是在上一次没赶上，这一次呢，觉得过节了啊，不马上就新年了嘛，也要添置的一些东西、啊。 因为从几月份，5月节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促销哈、啊，然后 应该说是618 是啊， 中旬开始 呀，然后888呀，999啊，双10啊，双11、双12都来了。 在节日上力度最狠的是双11， 双11那是因为就是它有一种人文关怀精神嘛， 而且这么多年了哈， 是。 好吧，不管你在做些什么啊，为你的生活里的一些快乐，我觉得其实物质的添置啊，它首先应该带你给你生活品质的提升 啊， 一些更加觉得富足，或者说生活更加变得优质的一些表现哈。 物质呢，现在尤其北京也是大都市嘛，物质其实不是很缺啊。然后呢，精神上呢，你只要是置身大都市，应该也是对外资讯也摄取的涉足很广、很快捷的，所以那个精神物质两不误， 双文明 全都在双文明，现在在双抓，这是对的。那天呢，我看你姐很久没有，很久没有，对韩丽， 我姐， 韩丽，你姐韩美很久没有在精神文明上抓自己了，所以我就说，你姐得看点什么，我就给她拿了随便拿了一堆盘啊，随便拿了一堆，然后她可能是塞了一张什么，塞了一张锦衣卫，好像是锦衣卫。甄子丹演的啊，甄子丹锦衣卫啊，你姐没看两下呢啊，里边有句台词给她惹着了，好像是怎么着，反正你姐可气儿不顺，她看什么都不来劲啊，都来气。那锦衣卫这甄子丹里边有句台词，我刚好看她看见了，说我们锦衣卫从不问因由，我们只问时间、地点、何人。你姐听完这句话，啪把电视给关了，把盘给退出来，去去拿走，啥锦衣卫，糊弄谁呢？快递吧他。 Melts into the ground and disappears. 无疑问，这是男左女右节目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支外国乐队 啊，隐姓埋名， 是的， 必须在你姐姐后面，在那个陈老师之前啊，是吧？这首歌曲也不例外，叫做《对我自己坦白》（Truth to Myself）。 这就是属于忠于自己哈， 对，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是。 好的，听完这篇暖文章，时间到了晚上的10:42，也要开始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了。这里要谢谢1677红，在他的努力之下，小树已经蹿到了1.51米了，顺利完成任务哈，你也可以早点入睡了。 今天还真是跟昨天完全截然两样，今天上来就151了。 对，看来你笑一笑哈，这个照片的呈现和你这个挤眉弄眼啊，装小伙子还是有差别的，好吧？ 嗯， 来听听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今天你退群了吗？前段时间张韶涵上了吐槽大会，在节目中她半调侃半真挚地说她的朋友很少，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似乎就代表人缘不好，个性孤僻，但是她却用一句话化解了这个刻板印象。她说，我不需要给我修路的朋友，因为我自己有翅膀。生活中很多人跟张韶涵不一样，总是把朋友或者说朋友少当做一件十分丢人的事情。有些人说起自己认识多少人，自己微信里加了多少好友，总是一副自得的样子。但我觉得其实所谓朋友真不是越多越好。你的通讯录里有多少好友？曾经看过一部短片，短片拍摄者同样也向几名被采访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几百个，有人说几千个，总之都不少。于是主持人让他们开始删除，先是删除那些半年没有联系的朋友，然后再删除掉工作关系、应酬关系的朋友。大家一个接一个的删，原本有上百上千好友的通讯录最终几乎都只剩下两三个好友，有人甚至一个都没有。不过短短的几分钟便暴露出了现代人交际的一个现状，表面的繁华下其实隐藏的是巨大的空虚。现代社会我们每天都能认识到各种各样的加引号的新朋友，聚会里、工作上、旅途中，慢慢的我们的通讯录中的好友越来越多，加入的群聊也越来越多。表面上我们的生活好像越来越热闹，但一旦出现一个契机，我们就会发现这热闹背后其实是无尽的寂寥。朋友曾向我倾诉，毕业后的他曾十分热衷于参加各类社交活动，今天和这个吃饭，明天和那个喝酒，微信里杂七杂八的朋友加了很多。他一度以为他人缘极好，颇有点朋友满天下的感觉。可就在上个月，他父亲生病，他手头临时周转不过来，整个人也慌乱得不行，那些朋友却突然全部不见了。最终伸出援手帮忙找医院安抚他，甚至借钱的还是那些知心的老友。看看微信列表上的上千好友，他颇有感慨。他说他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这种交际维持看似热闹的人际关系究竟意义何在。很多人爱社交，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俗语里便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部分的人在潜意识里都习惯把一个人当作潜在的人脉资源，于是便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微信好友里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点赞之交，有些人只见过一面， 还有很多人甚至从没见过面，但是我们仍然会阅读他们的每一条朋友圈，并在下面点赞或评论，好像这样便完成了一次交际，我们的关系又更近了一点，如此他们便会在我们的人脉圈里。这种做法实在是太小看人脉这个词儿了。很喜欢奇葩说中的辩手杨奇涵的一段话，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学生，上午围观了成龙的新片发布会现场，下午旁听了马斯金的制度经济学，晚上买票参加了李泽楷的慈善晚宴，这些能说明什么呢？你向成龙要签名，成龙保安依旧会拦住你，马斯金不会给你写推荐信，李泽楷也不会跟你合伙做生意。你看，当我们自身与他人能力差距太大时，所有所谓人脉其实都只是无药无效的社交。更何况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喝一杯果汁的时候，你就丧失了喝一杯清茶的乐趣。当我们把时间放在扩展无用人脉时，我们失去的是提升自我的时间。反之，当我们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等我们足够优秀，便自然而然能拥有许多优质人脉。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是出了名的不喜欢社交，成名前他曾在一家出版社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那段时间在工作上无法找到乐趣的他，工作之余把大部分的精力分给了自己。他很少关注办公室的八卦，也很少和同事出去聚餐社交，而是选择了看书充实自己。后来他成为著名的小说家，谈及这段经历，他仍然说，如果可以，希望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从人脉的角度来说，现在的村上春树想要拥有优质人脉，可能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电话。所以不要以为给朋友圈好友点赞评论是在累积人脉，当你自身实力不够，所谓的人脉累积都只是浪费时间。未经审视的人际关系，不是我们拥有他们，而是他们占有我们。有人说，成长是做加法，成熟是做减法。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拥有的越多就越幸福，于是什么都想要。可是越长大越发现，其实精简的人生反而更加清爽，少了很多的压力和束缚，走起路来才更加轻松。曾经看过一组数据，我们每个人一生大概会遇到27000人，但能陪我们一直走下去的往往只有2-3个人。很多人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出现一下子，便再无登场的机会了。那么何不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做做减法，丢掉那些浪费我们时间的无效社交，删掉那些占据我们生活的鸡肋好友，把时间放在真正需要用心的事情上去。很喜欢一句话，聪明的人往往对大多数人保持友好，只选择和志趣相投的人深交。著名主持人窦文涛采访过很多知名人士，按理说他应该有很多圈内的朋友才对，可事实却并不是如此。据他描述，他平日里的朋友很少，而且很宅，比起社交，他更喜欢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那是窦文涛个性孤僻交不到朋友吗？并不是啊，比起认识很多泛泛之交，他更喜欢的是把时间花在自己或者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所以啊，不要为自己的人际关系所以啊不如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做一次大扫除， 退出那些从来没有人发言的微信群，删掉那些不知何时添加的陌生人，拉黑那些成天只知道抬杠酸人的杠精，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突然变得清爽了很多，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也多了起来。人生不过短短数十年，珍贵的时间应该留给那些重要的人和事，至于不重要的，真的可以让他们凉凉了。 分落纠缠， 两两是

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啊，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真的非常感谢啊，因为我们的外场小树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都长到1.86米了。 今天可能是周二嘛，然后情绪又回来 了， 情绪回来了，然后应该是-10度了。大家无论怎样也不可能让气温回转了，那么让自己在室内的这个热络度啊提升就行了。能让自己再暖和回来，在情绪上暖和回来。 看来一叶知秋这位听友今天晚上人气很旺，他聊得也很开心啊，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 特别憨厚的男孩子哈。 他说他是一个很苦的医学生， 那是啊， 医学生， 他能不苦吗？一学就得是10年8年的，就是说专业上啊，从大学开始10年8年跟玩的就过去了，15年也是他呀。人生有几个10年8年、15年呀？你就是这样苦过来呗。 而且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率真的人哈。当了红人之后呢，立刻把简介改成了974男左女右1677红。哎呀，顿时觉得原来医学男哎，在他的生活里有蛮有情趣的哈。 是， 来看看他呢，目前关注了202位人士，那毫无疑问最新关注的呢是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啊。 每天都可以关注一新人，尤其是随遇而安的男子。 他最新他第一个关注的是 我，第一个关注的是韩立啊，然后马重阳。 我是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呢。 是啊，也就是说他刚开了微博就来关注你。 我刚想说，这如果头像这个照片是你本人的话哈，就是以你老阿姨丽姐这个眼神哈， 怎么着， 这个过来人看上去哈，就他就是长了一张典型的 不是第一个关注你的脸， 不是宠老婆的丈夫那种脸。 这种啊，就是我说的就是憨厚男孩嘛哈。 就是肯定你找女朋友不是很难啊，虽然你不是那种男神的颜值，但是你就给人一种你会对她特别好啊，就肯定 潜力股， 是会哄女孩的男孩的那种脸啊，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是啊， 再一看呢，2月14号，我的天哪， 他是1997年2月14号 后出生的，你说这一天啊，以后家里面一边生日蛋糕啊，一边巧克力、啊、 是 这省多少礼物给你， 这个还真是，你这直接就是你直接把自己这个日子记成一个以后你另一半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很容易这一天就很快活很快乐的就度过。 他就是个 非常好 小丘比特啊， 是 他自己也写到了求交往啊。今天晚上我也给你这个打打广告哈、 嗯、 这个可能早年间我承诺的让你们在听男左女右的同时拥有另一半这件事情哈， 你这夸大了， 一直搁浅啊，没有实现。哎，你看啊，他 po 了很多照片，他是一个很 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对，喜欢参加一些音乐节啊，户外啊，跟女孩在一起，哎，真的是很 跟女孩在一起， 那就是女孩们嘛、 喜欢参加音乐节户外这都行，告诉说喜欢跟女孩在一起，这 女孩们 啊、还跟女孩们， 哎，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啊，我真心的跟你说一句，你主要是被你身边这些男生朋友啊，肯定啊， 更帅的那些、 就 是、给是吧？ 对，就显得就是分量感不足了， 嗯。 这否则的话哈，我觉得就这女孩跟你谈恋爱没问题的。 其实 对吧， 其实那意思就是你应该好好的再把自己的那个优点再发挥出来一下。 是，就是你看上去还没有那么自信啊。听我一句话， 你就是说你丽姐这样的人，如果跟一堆这样的男人男生出去， 谁跟一堆， 他可能不会先瞄中你这样长相的男孩而已嘛。啊，这个就是双方的这个都是同步的哈。好，这首歌 但我也不会瞄他身边那些瘦瘦的男孩， 是女孩你更不会瞄对吧？Trey Amo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hite Wood， 我瞄吃的。 Sleepless wait for her reception.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发现又有几个医学生听友冒了出来，就是感慨到了自己，来找自己的那个同学，对，只不过这位呢是一位女同学，露露丽，我也是医学生啊，但愿今年考博成功，考博呢，这是一个考博的医学生。 节目这个听众的学历啊，以及这个对自己的高要求啊，这个人生的追求，我觉得真的别想别的，年轻的时候能这么静下心来好好的学啊，你知道到了，这点知识已经够你学上半生的了，已经够学上一生的了，这点知识，因为人类发展到今天，你虽然科学只占了百分之四可以解释自然界的这些东西，包括医学在内，也只是占了百分之四，还是到五都不到的这种感觉啊，比例，但是你这连百分之四你都得学一辈子，学两辈子这种东西。而且我觉得医学生虽然很苦，但是当你 真正的走向你的人生的这个角色的舞台，就是你正式行医的那一天。你开始每一天觉得自己的工作成就感还是很大的，对吧？是啊，你还救死扶伤的，你的那种就是职业的荣誉感成就感会比其他的职业都会更直观的，或者是更加具体的。比如说一个，因为我们自己都生过病，我们都去过医院，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就觉得医生特别伟大，对吧？一旦见到医生，自己心里就踏实了。 他自己 给你一个，你要不然你自己哪敢吃啊，给你一副药你都不敢吃，剂量怎么用啊？对，我们必须遵医嘱，人家大病小病都见过，人家大药小药都敢尝， 那不这主要是都学过， 而且家里面要是有一个医院的朋友或亲戚的话，你会觉得自己遇事就不慌了，比如说你找他咨询点什么事情啊，对不对，等等等等的，就一下子有个定心丸了， 没错， 对吧？ 他说你没劲儿就没劲儿了， 不，你别，你不要这样。<笑> 我是指每个这个学医的朋友可能大家专业不太一样，这个方向也不一样，但无论怎样呢，既然选择了，人生其实成年人姿态就是我既然选择了，我就坚定的走下去，祸福自成，对吧？ 是的， 我的感情也好，这个事业也好，每一件事情的选择都对自己讲，我要去担负起这份责任。 好好学， 我希望比如说你说是没劲了，而是说你次次都跟人说没事了，就是没事了。好吧，谢谢这么多的医学界的高材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 虽然你们很苦，但是你们很了不起，有多少人在此刻真的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连选择的这个胆量都没有。 你想上那么多，我们没有再有二十年的功夫去干这个事情了，你因为这个太需要功力，太需要功夫了，博士，是啊，最高学历了，我们学完了六七十岁了，怎么弄啊？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你若问我 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感觉我的脉搏，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今天啊，用北京话就是今儿就今儿了。 是啊，珍惜此刻哈，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对， 今天晚上的红人啊，这位医学的，我不知道他的学历哈，刚才他没有说吧？ 他并没有说自己现在是考研呀，还是 刚刚进入、这个、对对对，我们只知道他是学医的哈。 对， 这位朋友呢？我们的红人1677红啊，这个 Q 一叶知秋，他说啊，刚才我不是说他第一个关注的是我吗？ 对 不对？他其实呢，注册微博账号啊，就是为了听咱们节目呢， 所以他 才慢慢的喜欢上了浪的微博呢。 他就是为了听男左女右而来干的这个事情。 对，很多朋友也说，哎呀，你怎么还不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早年间微信公众号那么热闹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是留守在微博当中呢？我这个人怎么说啊，天蝎 A 型啊，非常的典型的，就是我应该说不是能特别同时兼顾好几件事情的人。 你就这么一直在节目里这么宣扬自己是11月份的， 怎么了？ 也经常还有好多人告诉我，谦哥生日快乐，我一看我说我哪是我什么我就生日快乐，我是3月的好不好，整个老记混啊。 这个可能就是听到哪一块儿哈没接上，我想说的就是，人们可能会把精力啊，有的人能力很强，他会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我大概就是没有办法，或者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听众的话，有了太多的这个对接的平台，会很累。我到底去哪里找你啊？所以呢，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观望。 干脆你来找我， 我一直在观望哈，就没有这个入场。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已经不如前几年那么热闹了， 是、啊、 对吧，大批的这个整改啊各方面的、因为其实它一个新生事物，它确实有它的好，但是也不能不重视的是它也有其中的一些弊端哈。 是啊， 另外就是我觉得它真的没有微博方便， 新生事物替代很快， 就包括我每天就是看一下新闻的时候，我不会说去微信公众号看新闻，对吧，我肯定还是从微博 啊、然后之前的彩铃就没了， 对， 通话就短了， 一个一个，对对对， 微信来了通话就很减少了、然后开始网红来了玩这个的就少，然后一会儿这个什么什么秒这个、这个秒这个那个的，他那个就网红啊什么的又开始少了啊，是抖啊、抖起来的时候网红就又不行。 你有这种直觉吗？就是说当 MSN QQ 的时代里、你没有想到会有微信，对吧？ 没有，那个时候我记得吧，有一个特别， 但是 现在还记忆犹新，说你放心，就几个大佬好像在饭桌上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放心，3G 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 现在都5G 了。 对，我记得现在还在心里还在想3G 时代，你一定要，就比如说你要买什么什么那个产品，你一定要做好3G 的准备什么这种感觉的啊。 在 MSN 还有 QQ 的时代里我是没有的啊，那个时候你不觉得没有 QQ 没有 MSN 是跟别人没法交流的，因为你有短信嘛，有电话。当微信到来之后哈，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能在取代微信的这种联系方式的东西，我觉得至少在10年内是不太会有的。 好像是这个可以占住很长一段时间。 对，它的那种全面性已经服务的那种，我觉得其实已经到了人们所需的每一点了，对吧？ 就是你占住了一个平台，一个市场平台以后，关键在于你如何的去稳中求胜，然后再去发展更多的你的功能性，这个是微信做得很好的啊。那它一直在发展着，每年都发展一个小东西出来。 我就是当然自己的小私心哈，是觉得它如果把铃声更丰富一点更好，但是别人说这个就 no， 这是人家标志性的，对吧？ 对， 尽管我们在一个房间的时候会觉得，哎，谁的微信响了啊，你的微信响了啊，他的微信响了， 微信响了也来一段彩铃嘛，然后配着这个你的那个小屏幕，你的那个抖起来的那个小形象嘛， 反正就 来一起来吧。 渴望它有更多的变化吧，但是它的这种便捷的联络也好啊，打电话也好，等等等，我真的觉得10年之内不会有再有超越它的了。 是， 你不知道的是，未来会告诉你的。第四时段见。 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4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晚有一个节目叫男左女右。 干嘛呀？ 还有印象吗？啊，11年前你是不是 谁失忆了？你在 唤醒他吗？11年前有没有人听过这节目？有吗？啊，这10年前、9年前啊，7、6、5、4、3、2、1年前。 你这是个很好的片花的点 啊！你这个你们还记得吧？我们叶谦、韩立都还在啊。这是男左女右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段，每晚10点到12点的男左女右。 嗯，每到年底呢，可能很多单位都会写个人总结哈，包括我们单位也是一样。 想得起来我们。 我今天在写个人总结的时候，猛地发现，2018年其实我还是如常的做着一份和去年一样的工作， 对， 并且对我而言，这一年最好的完成就是真的做到了。健健康康的，没有请过病假的，把男左女右直播都延续了下去。 哎呦，厉害呀！今年你没请过病假是吗？ 我什么时候请过病假？ 不不， 就以前好像请过，今天真的没有。 你这么一说，还是 你 请病假很少。其但是 这十一年都很少， 是 吧？ 病假是很少。 但我摔过腿， 不，这个我听说过。 哎，那是彩铃时候摔的。 我听组织上说过。 不是，就是脚趾头嘛。 组织上已经跟你修复了，这事情。 还今年真的是啊，一天都没有，除了年假之外，我没有请过事假、病假。 轻伤不下火线，对于你这个行业来说是司空见惯的。直播行业嘛，而且或者是演出啊，这种乐手啊、歌手啊之类的，他真的是感冒，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很，就是说这。妨碍他上台的一个 不，但是要特别严重，比如说鼻音很重啊，影响这个我今年应该 那你也有过，你也有过 对，但是不至于说是就是哎呦他快别说话了啊，他一说话真的我都觉得我在打喷嚏了。 没有，人家相反，人觉得你最好是晚点好，晚点好，你那声音特好 听。你可拉倒吧、啊， 人家经常说这个，你让韩丽姐再感冒一次吧。 你可拉倒吧， 你可拉我倒吧啊，我怎么让他感冒？ 那是属于他在你生病期间对你的安慰。就让你别这个紧张，觉得自己好像状态不好了。但总的来说，2018年，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就说：“快拍桌子，呸，还有20天呢。” 啊，对啊，你别想得太美了， 你不要这样。但是我还是 是啊，你要照着中国农历来说，您还有俩月多呢。 对，今年是2月4号，这个明年哈是2月4号， 两个多月 是猪年。我想说的是，就是你为了让自己不感冒，你肯定要做一些防止感冒的事情哈。嗯，我今天还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了你所热爱的事情，能够舍弃些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就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话，可能我也会依然就是穿得很少，就是不，我不是一个特别爱捂自己的人，你懂吗？ 看你条件了。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条件，你的成长环境条件之类，允许你可以为了你的爱好而舍弃什么，这个是确实是跟你天生条件跟你的生活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很多朋友啊，是我很知道，就是只是为了活，只是为了生存下去就已经拼尽全力了， 是 更别说去保证一个那个为此而就是去为此为一个什么小爱好而去舍弃自己的那个什么什么，这个根本谈还没有这些方面。 怕感冒呢，就一定要增强自己的身体的体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御寒保暖方面呢，你别天冷啊，这个身上无衣怨天寒，你多穿一点， 是的， 这肯定不会冷。我跟你讲啊，我上周这天我去海边啊，冬天的海边，那我肯定不穿这个。我肯定得穿上秋裤啊，我还甚至穿上羽绒棉裤了呢，对吧？ 是啊，海风多硬啊！ 棉裤啊，我带的严严实实的。 你何必去那儿呢？ 我跟你讲，冬天的海真的很美， 你就是为了看一眼那儿。 我以前不知道冬天的海那么有魅力，因为夏天的海毕竟人很多， 是 对吧？ 然后呢，自从张惠妹那一首 特别喜欢《空旷的海面》， 对， 是吧， 就是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我就很想知道一年四季大海的颜色。 哎，你可以不用冬天才去， 我要去。 其实你只要不在旅游季节去，都有空旷的海面。何必，你只要还是生活条件，你要有自己私家海滩，你什么时候去都行。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你只要在各方面照顾好自己啊，就可以避免生病啊，避免旷工啊，避免这一年回想起来我生了那么多的病假。 是的。 哎，所以刚刚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还有点小得意呢。 啊，这还真是。 对吧， 我在想，在于鉴于你的这么强悍的体魄下，我今年都没请什么病假。 离开他不等于你的世界。

ground and cover me when the shadows fall. Bend a willow and weep for me. To leave my heart aching and making this moan. So none will find me sighing and crying all alone. Oh, oh, oh, oh, weeping willow tree, weep in sympathy. Bend your branches down along the ground and cover me when the shadows fall. 好像外面要下雪了一样的歌声啊！ 为了 Wait for me， 听这种歌就想，还是去泡温泉吧。 嗯， 是吧？啊，是去 喝点小酒。 对，这种运动是不会运动的人最喜欢的运动。 这压根儿就不是运动， 这是活动，这是活动。 对，这是一种身心放松的哈一种休闲活动。时间到了23:48，今天晚上节目呢也渐近尾声了。我们的小树已经蹿到2.31米了啊！你看看这个医学生啊，担当红人啊， 就是不一样， 哗哗哗的， 这是不一样，因为他可能在聊天的时候解答疑难病症来着。 您最近怎么？ 有湿疹吗？ 让我看一下你的舌头。 对对，舌头上有湿疹怎么治啊？ 望闻问切哈。好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性格还是很开朗的。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要当红人，红人在外场呢就是要和大家聊天，很多男左女右的听友其实在其他人面前不是一个特别擅长交际的人，对吧？不是太会说话的人， 也就尤其是就是学很专业的专科的。当然我对这个有偏见啊，有片面的这个理解，有的是他的性格非常活泼，他无论学什么专业他仍然是就是孩子头，他从小就是这个就是外向型的，这个能看出来。 但是呢大部分人哈，就尤其是晚上爱听节目啊喜欢独处的人，他是很害怕和陌生人打交道的， 是 对吧？如果说在这个氛围当中大家是因为爱听节目，对这档节目很熟悉，不讨厌你不讨厌我，哎，咱们的这个共同点一多，你发现共同点一多可以聊的东西就多了，对吧？那种陌生感呢就开始渐渐的减退了。 对于陌生的一个群落，对于陌生的一个环境来说，很多朋友确实选择的都是潜水，这就像咱们新到一个群里边，你会潜水观望， 暗中观察， 观望半年一年你才开始有一些就是必要性的发言而已，这是一定的，人的这个愧缩感是一定有的。 只有红包到来的时候哈，才会发现原来大家都活着啊，都活在微信里。好的，下面带来一首歌曲啊， 也是什么 As Times Go By 之类的这样的歌曲。 No， 我还真是因为听了你刚才那首歌哈，临时把它给调出来的，来自黑笔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 好的。 但是呢，哎呀，也是一个很， 就是还是朋友。 对，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陷入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牵 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遗憾越少越好。23:55，12月11号的，马上要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了。再次感谢一下1677红， 对今天的医学生 一叶知秋啊，一叶知秋先生啊， 真厉害！ 祝福你在今天当完红人之后哈、啊，开始遇到生命中很重要的另一半，他就是那个你能够为他做许多心甘情愿。疼他的那个女人， 哎呦， 好不好？ 好嘞，好吧 ，Funny， 今天结束今天的男左女右。 对，希望明天双十二，各位要理智，理智啊！但是买到心仪已久的东西。晚安， 晚安。 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